连他们也赞成，他们也用这个方法，那就对了，绝对正确了。所以一切法无生是真的，那么一切法现在有，有是假有，是幻有，不是真的。一定呢要这个看法。《金刚经》上教给我们，一切有为法，有为就是有生有灭，就是生灭法，生灭法就是十法界，六道十法界全是生灭法，如梦幻泡影。佛用比喻告诉我们，这是梦幻泡影。可别当真，不要认真，不要去计较，如露亦如电，这是说它波动的现象，像闪电一样，像露水一样，你看太阳一出来，露水就没有了，它不是永恒的。应作如是观，我们这样看法就正确了。这样看法呢，跟佛菩萨的看法完全相同。换一句话说，在这个世间，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苦从哪里来的？苦从迷来的。对于事实真相不了解，于是他想错了，说错了，做错了，变成恶业，变成恶报，就这么来的。如果他觉悟了，明白了，把念头一改变，就离苦真的得乐了。所以佛大慈大悲也救济世间用什么？用教学。只有教学能帮助你觉悟，能帮助你了解事实真相，能帮助你建立正知正见。于一切万事万物，你清楚、明白，你不糊涂、不颠倒，你不会做错事。那么你所有一切果报都是善的，都是好的。决定没有苦报，只有乐受啊，没有苦报啊。所以菩萨与无生之法，无生而生啊，人口这个人字再加个言字旁，就是认识的人，可以通用人口不否定他人乐。这两个字是双关语，人里头有乐趣有真的乐不动心，不推转，还是全心全力帮助苦难众生，只要他肯接受，我就帮到底。他不肯接受呢，我就到别的地方去。什么时候他肯接受了，我再来。这叫慈悲呀，不是说不肯接受去了，以后永远不来了，那就赌气了。菩萨不会生气，你现在一时迷惑不能接受吗？我就避开一点，哪里有缘到哪里去，等你回头。等你肯接受， 我又来了，这才叫大慈大悲啊！这是真正的忍辱波罗蜜的圆满了啊！所以忍辱度成慧啊，也就是他永远不会生气，无论是顺境呢，没有贪念；逆境啊，没有嗔恚啊，永远保持心平气和。修忍辱啊，到这个程度，忍辱就毕业了，就圆满了。啊，修学圆满之后，这种心态永远保持，永远不变。这就是佛陀。今天时间到了啊，我们忍辱波罗蜜讲了两个小时。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479页，479页第四行。六波罗蜜啊，前面呢我们学到忍辱，现在接着从精进看起啊。精进也有三种，断精进，修精进，求化精进。断食断烦恼啊，要认真努力去做这段事情。烦恼很多，大乘里面常说84000烦恼，也叫84000尘劳，尘劳也就是烦恼的意思。把它归纳起来，不外乎三大类。第一大类呢，叫见思烦恼，见识见解，我们对于宇宙人生的看法看错了啊，不是事实真相啊，想错了 啊，想错了是思烦恼，看错了是见烦恼，合起来叫见思。大乘教里面，为了教学方便起见呢，把它分成五大类。啊，见解错误啊，有五大类；思想上错误啊，也有五大类。啊，通常这个也叫做十种烦恼。啊，十烦恼就是讲见思。见烦恼里面第一个，身见，六道众生。哪一个众生呢？不把这个身当作我呢？佛说这是头一个错误见解。身不是我，这个奇怪啊，身怎么不是我呢？啊，身不是我，谁是我呢？能够思想的生活啊，西方有些哲学家这个说法比执着身是我进步了一点，但实际上还不是啊，能思想的也不是我。那么学佛头一个要破身见，进一步呢要破我见。一定要知道六道里头没有我，十法界里头也没有我。如果明心见性了，我就出现了，这个真的我啊就找到了。啊，前面我们也曾经学过，法身有我，般若有我，解脱也有我。啊，法身、般若、解脱叫三德。啊，自信的三德也成为三德密藏。啊，密不是秘密，深密，甚至十法界的众生都不知道。接受大乘的教诲，我们知道有这桩事情，没有证得，一定要见性才能证得。见性怎么才能见性呢？那就是此地所讲的精进的断德啊，我们要认真呢，把烦恼断掉。断就是放下。那为什么放不下呢？不了解事实真相，总以为身是我。啊，身确实不是我。为什么？身有生死，身是有生有灭，我是不生不灭。如果你要懂得这个道理，知道这个事实真相，你就不会执着身是我了。身不是我是什么呢？ 是我所有的，就像衣服一样。啊，衣服不是我，衣服是我所有的。用这个比喻来说，啊，假使我们把身看作是我，衣服不是我，衣服是我所有的。同样一个道理，身不是我，身是我所有的，可以常常换的。啊，衣服常常换，身体也常常换。要知道，我们在六道里头，不知道多少劫了，这不能用年来算的，时间太长了。六道每一个人都曾经经历过，啊，我们在六道里头换了多少身体，自己不知道啊。可现在有个方法可以知道，啊，最近这半个世纪来啊，西方人很会做催眠的工作，啊，这些心理医生都用催眠这个手段，让这个人回到过去生中，啊，你的前世，有人前世是人，当然有身体，不是现在这个身体，啊，你已经换了个身体了。有人前生是畜生，畜生也有身体，啊，换了。有人前天是天人，天人也有身体，啊，魔鬼地狱都有身体，啊，所以在六道里头啊，身体常常换的，不是一种啊，啊，这一定要知道。那那什么是我呢？这大家都知道啊，啊，应该灵魂是我，有很多人这样称法。灵魂是不是真的是我呢？不能说不是，也不能说是。啊，投胎确确实实是灵魂去投胎。啊，但是把它称作灵魂，实在呢不妥当。为什么呢？它不灵。它如果要灵啊，投胎一定投在好地方啊，怎么会跑到三恶道去呢？啊，在人间一定选择大富大贵人家。啊，那都享福了，怎么会堕落一个贫穷家庭里面去了呢？啊，出生就要受苦受难，所以那个魂不灵。啊，佛法里面叫这个魂迷魂呐，不灵呐。啊，孔老夫子称魂为游魂，意思也很好。啊，因为魂它不稳定。啊，它的活动范围非常大，而且也非常快速。啊，因为它没有物质的身体。啊，他到哪里都没有障碍。啊，所以有聪明人， 这个境界好啊，不投胎，那要修功夫，修得能够不去投胎。啊，升到哪里去呢？升到无色界天去了。无色界天没有身体，谁自在呀？啊，这种思想在老子就看出来了。啊，2500多年前呢，啊，老子这本书里面说，他说：“吾有大患，为吾有身呐。”他说：“我有最大的忧患是什么呢？他有个身体，这没有身体多好啊！没有身体多自在呀！你看。”老子就有无色界天的那个概念啊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常常想着，哎呀，我不要这个身体了，他就会到无色界天去了。啊，那就底下我们讲的禅定了，啊，修无想定。就到无想天，修四空定就到四空天。啊，四空天里面没有物质现象，精神现象，我们一般人称为灵界。啊，它只有意识存在，它没有肉体。啊，这个是28层天里面最高的一层。啊，所以我们肯定身不是我。啊，身是我所有的，它是个工具。古大德常说：“借假修真。”什么是假的？身体是假的。这个工具很好，我们借这个工具修真的。工具是假的，可是我们能修真的。啊，能不能修成功？能。修成功的人很多。啊，你看借这个身体，把见思烦恼断了。他修成阿罗汉啊，他能修成菩萨啊，他能修成极乐世界，这个好啊！啊，在世间法里面，他能够修成圣人，修成贤人。啊，在道教里面他能够修成神仙，在佛法里面他能修成佛菩萨，好啊，啊，这个工具啊，非常妥善的去用它了，有很好的成就。如果用这个身体去造业，那就不值得了。啊，用这个身体去造贪嗔痴慢，将来的果报就在三恶道了。啊，所以我们要善用这个工具，啊，不要错用了它，啊，用它来修十善。用它来修四无量心，啊，用它断烦恼、断习气，要懂这个道理。啊，见思烦恼断了，证阿罗汉果，超越六道。不是身体，身体不要了。啊，佛法叫神识， 啊，一般人叫灵魂，叫神识。啊，实在的跟你说呢，这个应该称之为本性。老祖宗说：“本性本善，人之初，性本善。”本性才真正是自己，本性不生不灭，本性清净无染。你看慧能大师明心见性啊，告诉我们本性是什么样子啊，他讲了五句话，都是说的本性啊，第一句，本性本自清净。第二句呢，不生不灭啊，他没有生灭，是真的是我，而不是假的。啊，本性本自具足，一样都不缺。啊，具足些什么？佛在《华严经》上说出来了，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这就是本自具足的。第一个，智慧是你自己本有的；第二个是德能；第三个是相好。这三样把所有全部都包括掉在里头了，一样都不缺。啊，是你自性里头本有的。啊，第四句是自信本无动摇，本无动摇是禅定，自信本定啊。啊，所以真心呢、啊，从来没有动过啊。啊，本无动摇啊，真心呢、啊。啊，最后一句，能生万法，宇宙是他生的，万法是他生的，啊，我也是他生的，啊，一切众生全是他生的，能生能现的本性是一个。所生所现是宇宙，是万法，是众生，包括我在内啊，是所生所现的啊。我们自己很不信啊，一念不觉了，迷了，迷了本性了。这一迷呀、啊，大乘教里面告诉我们，就出现了一个妄心。本性是真心啊，一念不觉的时候就产生一个妄心，妄心呢，就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也叫做烦恼。起心动念叫根本无明，分别叫尘沙烦恼。尘沙是形容的多，太多了啊！执着就是见思烦恼。那么我们要知道，真心里头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啊。有起心动念，有分别，有执着，是妄心。 不是真心。用妄心，我们的环境就变成六道轮回了。用真心呢，我们的环境啊，就是大乘教里面常常讲的诸佛如来十报庄严土。那是用真心啊，所以外面境界是跟着念头转的，我们念头清净，外面环境就清净啊。经上大家常常念到的，心净则佛土净，换一句话说，心净我们居住的环境就清净啊。心要是染污，我们居住的环境就是染污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修心重要啊。修行，心是行的根本，要从根本起修啊，要从根本修，首先就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，这个很重要啊，通通搞清楚搞明白了，我们就不迷了啊。不清楚不明白，我们迷在其中啊，所以把很多事情看错了，想错了啊，讲错了，做错了啊，惹来很多麻烦。这些麻烦很冤枉啊，麻烦都不是真的，就像做噩梦一样啊，做噩梦恐怖啊，吓得一身冷汗，醒过来，哎呀，原来是一场梦。我们在六道就是做噩梦啊，修学大乘就是帮助我们醒过来啊，从这个梦中醒过来，就得自在了。啊，所有大乘经都是这么个宗旨。啊，这一部《大乘无量寿经》也不例外，告诉我们宇宙人生的真相。啊，告诉我们现前居住的娑婆世界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真相，你搞清楚搞明白啊，你就很想啊到极乐世界去看看啊，移民到极乐世界去，好啊啊，极乐世界没有灾难呢，极乐世界没有苦啊，啊，这个世间太苦了啊，利苦得乐就劝导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啊。我们要把这一边烦恼习气忧虑统统放下啊，连亲情都得放下，啊，全放下了就成佛了。啊，放下了一大半，那是菩萨。啊，成佛那个功夫不是别的，全在放下。啊，可是放下之前要先把 真相搞清楚搞明白，那叫看破啊，看破就真的放下了啊。我说我看破了，放不下了，没看破，肯定没看破啊。看破的放下，不要人劝，自然放下啊，这一点很重要。是不是真看破了？完全看你是不是真放下了。真放下了，你就真看破了。啊，还有一些没放下，那你就全都没看破。啊，所以断是从断烦恼这一方面精进啊。四弘誓愿，烦恼无尽誓愿断了。啊，就说的这个意思。第二呢，修精进。修是修善。四弘誓愿，法门无量誓愿学。这个要精进，这是修精进。啊，那我们知道啊，从哪里修起？决定要知道根本。如果根本疏忽了，从枝叶上精进啊，精进一辈子，到最后没有成果啊！这什么原因呢？我们看错了。我们看一棵大树，没看到根，没看到本，我们在枝叶上下功夫，结果不能成就，不能开花，不能结果啊！一定要从根呐、啊，根是什么？根在佛法讲是戒律，啊，本是禅定，应戒得定啊，应定开慧，慧是花果啊。啊，今天我们要真学，我们知道四个根。啊，儒释道是我们传统文化。这是全人类的古文明啊，真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啊帮我们离苦得乐啊。这四个根本，三个是属于德行，弟子规、感应篇、十三业，那不修不行呐、啊！不修你没有立足点呐、啊，你怎么会成就？这三个根扎下去了，等于是好比你有圣贤的种子了，你有了种子了。啊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，它能给你做助增上缘。你要没有它了，虽有种子，你缺少这个增上缘，你不能够生长。啊，我有种子，我没有土地， 我没有肥料，我没有水分，这个种子永远生不起来。啊，这个增上缘是什么呢？增上缘就是文字，文言文。啊，中国传统的东西是用文言文写的，佛经也是文言文写的。为什么用这种文字？这种文字，它叫文言，它不是语言。语言常常会变，文言永远不变，所以这个工具能够传承世世代代啊，祖宗圣贤的智慧德能啊，方法经验，用这个手段传下来。你要会了，如同跟古圣先贤面对面谈话，他传授你不会传授错。你要不懂，那一点给一层，要找个人给你翻译，那翻译对不对？不是不知道，很难保证呐、啊。你吃的东西不是原味呀、啊。啊，别人吃了吐给你喂你，不是味道了啊，所以一定要学文言文。文言文不难啊，我常说如果从小学起，大概十岁就能写很好的文言文的文章啊，十岁小朋友，小学生呢、啊，这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我想你们同学如果有心，去收集，去找，找民国初年，啊，民国十几年左右。小学的学生作文啊，你看看那个时候十岁左右小朋友写的文章，现在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都写不出来了，可见的这个事情不难啊。啊，难在什么？难在我们不肯学啊，这叫真难了。肯学不难啊，不肯学就真难。啊，这个是重要的一个手段。啊，这个是工具。你不能没有啊，你有这个工具，几千年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典籍啊，这些宝你就得到受用了。文言文是把钥匙，你可以打开呀、啊，啊，通通你都能够吸收啊。啊，那你要不懂就没办法了。啊，送给你门打不开，进不去，得不到受用。啊，所以三个根啊，加上一个文言文，我们的修精进要从这里扎根，从这个地方修起。啊，要想了解中国传统文化，现在有一部书叫《国学之要》，祖宗慈悲，祖宗对后人的爱护备至。 这是清朝末年一些专家学者从四库里头选择的精华。啊，这个理念来自群书之要。群书之要它的目的是治国，它属于政治。国学之要呢，这个治是一样的字，解释不一样。它不是治国，它是治学，是做学问。啊，要国学之要，指的就是四库全书。啊，四库全书分量这么大，从哪里读起？哎，你就从之要读起。啊，之要不长啊，总共只有八本呢、啊。这个东西读完之后，你对四库啊就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了，你认识他了，你会很爱他啊。然后你想学某一个部门，你就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十年你就是这一科里头的专家了。啊，他分的科分的很多，大科是四种，经史子集。啊，每一科里面细分都有几十种。主要的教学宗旨，都把人回归到圣贤地位，所以读书志在圣贤呢。啊，为什么读书啊？我想做圣人，我想做贤人。为什么学佛呢？我想做菩萨，我想做佛。啊，诸位要知道，印度人称佛，中国人称圣人；印度人称菩萨，中国人称贤人。啊，佛菩萨就是圣贤。啊，不过印度的标准比中国高。啊，印度人称佛必须是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。菩萨必须放下分别执着，起心动念他有。啊，那么中国圣贤没有这么严格的条件。啊，我们现在把它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哎，修什么就知道了。啊，一定要知道。从根本修，根本不修啊，这点精进两个字谈不上啊。啊，先有根本，啊，有了第三个求化清净，精进。啊，化是什么呢？教化众生。求谁呀？求自己，不要求别人。求别人你会失望。啊，中国古大德告诉我们，天下的难事有两种，第一个是登天难呐，第二个求人难。啊，所以不要求人，求自己。自己要发菩提心，啊，要发大悲心，帮助一切众生， 利苦得乐，这就是佛法讲的大菩提心呐。啊，你有智慧，你有德能，你有方法，你要帮助苦难众生呐。啊，他们在六道里的很苦啊，要帮助他脱离六道轮回。啊，六道轮回是苦海啊，脱离苦海。啊，那一般人讲呢，我们要提升到天道，天比人落。啊，实际上天道还不是真的路。为什么？它还有轮回，还有生死。最好帮助他了提升到声闻缘觉菩萨。啊，为什么？他就脱离生死轮回了。啊，四圣法界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。你看，从染污离开染污生到净土，啊，心经在佛土经，这不是弥陀的净土，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。啊，弥陀净土是真净土。啊，释迦牟尼佛的净土跟阿弥陀佛比，那差很远。啊，可是我们要想生阿弥陀佛的净土啊，比生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容易。容易太多了。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只需要三个条件。你相信，你想去，你肯念阿弥陀佛就能往生。释迦牟尼佛的净土没那么简单，你要把见思烦恼都断尽了，你就生了。见思烦恼没断尽，去不了。断见思烦恼可难了。啊，见烦恼当中，你们想想看，身见能断好断吗？边见好断吗？边见是两边，就是对立。我们今天起心动念，全是对立的。啊，我跟人就是对立的。不容易啊！啊，这个错误的见解，无量劫来已经养成习惯了，想断断不了啊！啊，在成见，我们自己主观观念很深，都认为自己所想的是对的，别人是错的。啊，主观观念呢？啊，见取见，果上的成见。戒取戒因上的成见全都错了啊，还有一些邪知邪见 难啊，真难啊。这个东西通通断掉之后，在小乘才证得初果。啊，初果我们称它做小小圣人，小圣，啊，小小圣。啊，但是你要知道，这小小圣虽然不大了，哎，它很了不起。它虽然没有离开六道，它永远不堕三恶道。他不会造三恶道的业，这一点就了不起啊！佛在大经里头告诉我们，这些人啊，就是小圣、初果，天上人间七次往返，他就超越了，他就毕业了，就脱离六道轮回了。啊，他到四圣法界去了，啊，就是到释迦牟尼佛的净土，啊，阿罗汉才有资格，所以不容易啊，一生不能成就啊，天上人间七番生死，他才能成就。人间寿命短呢，天上寿命长啊，这个七次往来多少时间呢？没法子计算的。啊，还是到极乐世界就好。啊，方法简单容易。啊，升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比释迦牟尼佛的净土不知道好多少倍，简直不能比。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劝我们，往生极乐世界，没有劝我们往生四圣法界。这是佛的真实慈悲，这个不是假的。啊，我们求度化众生，要精进努力，修学法门。啊，那么在先前，大家都晓得，社会动乱。地球灾变很多，84000法门，我们学哪个法门呢？我学了61年，讲经讲了54年。啊，我这个累积的70年的经验，我选择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选择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。啊，我就在这一门求精进。啊，一年讲一部，啊，这一部呢，大概需要1200到1300个小时，啊，一天讲4个小时，大概要300多天。啊，一门深入就是精进呐，精就是不杂了，不乱了，我就学一样啊， 一切法门我就学一样，这叫精。精是天天进步啊，绝无退转。啊，那么大家能看见啊，我讲这个一遍跟一遍不一样啊。啊，这个经去年讲了一遍呢，1200个小时啊，净土大经节演义是我们第一遍讲的，这是第二遍，第二遍我们把科判加进去了啊，成为大经科注，注解还是黄念祖的注解啊，我们一门深入啊，尝试寻修啊，真心真愿念佛求生净土，决定得生。我们这一生没有白来啊，值得了啊，没浪费时间，没浪费精力啊，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啊，这条路决定走成功，求化精进啊，精进是度懈怠的啊，懈怠就是懒惰啊，我们天天在一起分享，天天要读经，而且要很细去读啊，字字句句去推敲啊，啊，不用心一时啊，字字句句里头都有新的悟处都有新的解释，所以它是活的，经是活的，注解也是活的。第五叫禅定，这个地方写的很简单，身口意，身定口定意定，也不能说它错，三业都定下来了啊，都定在一处。禅定是在讲的，就是大乘里面讲的直观啊，禅是从印度梵文音译过来的啊，它的意思是静虑啊，静是安静的静啊，虑就是它有思维，它不是死的啊，教下呢翻作直观，直就是静，就是定的意思啊，观呢它里面有智慧，它对于一切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又不起心不动念，不分别不执着，这叫禅定。啊，所以禅定是活活泼泼的，啊，它不是死呆板的。华严经里面， 玉香长者是修禅定的。啊，我们看他的经文，他在哪里修啊？在市禅。市禅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百货公司。啊，大规模的市场，在这个里头，什么东西都可以买到。啊，这是最热闹的地方。他在那里修禅定，啊，就逛市场啊，啊，逛市场修禅定的，逛市场，你看得清清楚楚的是观，看了怎么样呢？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，那是定。啊，执跟观是同时修。啊，执中有观，观中有执。啊，这叫真修禅定啊。啊，什么人修啊？得有功夫的人呢、啊。你看这个排列的顺序，他在第五啊。啊，大乘里面说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得慧，前面四种都是属于戒了。因戒得定啊，因定开智慧是后面的薄弱。智慧开了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了，见性就成佛了。啊，前头四个全是戒律。啊，没有前面的功夫，哪来的禅定？啊，我们今天言见识动心了，生烦恼了，起贪嗔痴慢了，耳听声音也是的，都起心动念了。啊，一接触心就乱掉了，就被外面境界诱惑了，自己就做不了主了。这就叫六道凡夫啊！真正修行人自己能做得了主啊，身接触不生烦恼啊！啊，不起心不动念，不生烦恼。啊，口言谈意起心动念，到不起心不动念，这真的定了。不起心不动念，怎么还会说话呢？这个种身口意三定啊，谁在那里表演呢？给诸位说，释迦牟尼佛表演。释迦牟尼佛每一天早晨起来啊，一般生活习惯啊，坐禅啊，然后起来早晨嘛，要到城里去徒步啊，回来之后大家在一起吃饭啊，徒步有徒步的规矩啊，也是教化众生，做榜样给众生看 啊，脱来的东西不是脱来就随便就吃，不是的。啊，要回到团体，大家把脱来的东西汇集在一起，分而食之。那这平等呐、啊。我脱的这个菜饭不错，他脱的那个就比我差远了。啊，那我这个就很享受，他呢看到就很难过，对吧？饭和在一起，大家分而食之，没话说了，真平等呐、啊！跟诸位说，真共产了、啊！啊，所以你偷来东西不是自己吃，回来之后分成大家一起分。啊，所以叫一钵千家饭，这是事实。你看，当年佛的弟子1255人，通通都出去托钵，这1000多人呢、啊，回来之后饭菜通通混合在一起，随便拿个哪一碗都是千家饭呢、啊。啊，知道这一钵是千家饭，怎么能不感恩呢？啊，得来不容易啊，多少人辛苦啊，多少人忙碌才有这一碗饭呢、啊？啊，知道感恩，这都是教化众生的。啊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啊，那佛陀呢？佛陀不但没有分别执着，连起心动念都没有，高明到极处啊！啊，所以他表现的时候，身定、口定、意定，啊，口天天讲经说法，没有一天休息。怎么叫定呢？说而无说，无说而说。为什么？因为意定，意里头啊，佛没有起心，没动念啊，不像我们呢，我们说话现在想想的话怎么说法啊，起心动念了，起心动念你是有说而说。佛不起心动念，是无说而说，说而无说，所以他三业清净，全在定中。啊，八相成道啊，是自性本定自然的流露。啊，谁能在八相成道上看出释迦牟尼佛是在定中？大乘教里所说的，那且常在定，无有不定时。啊，那且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是龙象，龙没见过，象见过。啊，你看那个大象那个样子，就像在定中。啊，走路也像在定中，啊，慢腾腾的，一步一步，啊，非常稳重。啊，站在那个地方也稳重。啊，从大象。你细心观察，他在定中，所以用他做比喻，诸佛菩萨就像龙象一样，行住坐卧全在定中。啊，我们就晓得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就是定中。 啊，与讲经说法教学表法，你看一点冲突都没有。全在定中。啊，这是真的定，活活泼泼的定，成就无量功德的大定，不是一入定什么事情不能做了，那个不行了。啊，那是小定，刚刚初学，一出定了，妄念就起来了。入定的时候没有，出定的时候就有了。啊，这个定不能办事啊，不能度化众生啊。啊，度化众生，动中不动都在定中，这才能办事。啊，后面得禅定之后就开智慧，应接得定，应定开慧。啊，般若智慧是自性里头本有的，不是从外来的。啊，慧能大师告诉我们，何其自性，本自具足。第一个具足的就是智慧。啊，所以智慧不是学来的，知识是学来的。啊，知识是从外头来的，智慧是从内心生的，内心里的灵敏觉知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。为什么无所不知？因为一切法是从自性生出来的，自性现出来的，自性能现能生，哪有不知道的道理？他当然知道。啊，现在这桩事情科学家发现了。啊，科学家在研究报告里头告诉我们，整个宇宙一切万法就好像一张看不见摸不着的电网，这个网非常密啊，遍法界虚空界啊，任何一点触动它，整个电网都知道。真的是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啊，像我们的身体，身体任何一个部位你用针刺一下的时候，全身都能感觉到啊，而且也清清楚楚的，这个刺在哪个地方？这是事实真相啊！这个事实真相我们听起来很恐怖啊！为什么呢？没有隐私的了啊，通通暴露在外面。啊，只有什么人不知道呢？迷惑颠倒的人不知道。为什么？他的机器出故障了，信息送到了，你没有反应啊，你的机器有问题，坏了。如果你这个机器没有问题啊，变法界虚空界，人家起心动念你知道，我们身体也有波动现象， 这个波动现象人家也知道，知道这个物质的波动现象，就知道你身体健康状况。啊，你起心动念呢，他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，全知道，没有一样可以瞒过人的。啊，诸佛菩萨他们灵敏极致啊，再小的微微的一动啊，他通通明了啊。啊，所以妙觉如来住在常寂光啊，他三种现象都没有，但是呢，这三种现象他都能变现，能生万法啊。他为什么会变现呢？因为众生有感，收到众生的信息了，众生需要他帮助了，他马上就来了。啊，他就能现身，他就能说法。现身是什么呢？就能够出现物质现象。他能给你说法呢，说明他能够现精神现象。虽然现一切现象，它确实没有起心，没动念，没分别，没执着，啊，它依然在定中。啊，像怎么来的？是我们有感，它自然有应。我们感有心，它应无心。无心能应啊，这一桩事情，日本江本博士做的水实验，我们看到了。啊，谁能看、能听、能懂得人的意思？我们对着这一瓶水，啊，告诉这个水，我喜欢你，我爱你，把这个信息传给他啊，然后把它放在冰箱里头，零下摄氏零下五度，他就结冰啊，把它拿出来放在显微镜里面，就看到血花啊，这个画非常之美。我们走廊上有很多照片，诸位可以看到。啊，如果传了一个反面的信息，啊，你对这个水，我讨厌你，我恨你，不喜欢你，他的反应呢，接近那个雪花就很难看。真懂得人的意思。啊，他有没有起心动念？没有啊。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，自然的反应。所以我们知道啊，妙觉如来住常寂光，跟一切众生感应道交啊，决定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。禅定当中生的智慧，这不可思议啊！所以诸佛如来，再包括化身大士啊，那就是十宝图41位化身大士，他们都有能力 跟十法界一切众生起感应道交的作用。这些人多，多到没有办法去计算了。我们起心动念，全知道。不是一个两个，无量无边无数的佛菩萨全知道。啊，你说可怕不可怕？啊，你要了解这些事实真相，还敢动个坏念头吗？还敢做坏事吗？啊，自然不敢。啊，做错事情怎么好意思啊？啊，跟这些人见面呢？啊，所以应该断恶修善，应该常念佛菩萨，跟佛菩萨做朋友好啊，佛菩萨靠得住。现在人都靠不住啊，只有佛菩萨靠得住啊！啊，佛菩萨不会变心啊！啊，只有佛菩萨是真的，我们要相信。我们看《般若》里面讲的三种智慧，第一种深空智。观察一切众生都无实在的我体的智慧，这叫深空智。啊，确确实实，一切众生没有一个实在的我体。啊，不是这个身呢，身太粗了。啊，就是你执着有个我的那个念头，那个念头在佛法讲呢，是阿赖耶识的第七识，摩那。啊，摩那叫一根，第六叫一识。啊，一根里头头一个就是我见。啊，执着有个我。啊，我是从这来的。啊，摩那识可以说是四样东西组成的：我见、我爱、我痴、我慢，这四样东西。大乘经讲，四大烦恼常相随呀。我爱是贪呐，啊，我见就是我执啊，啊，我爱是贪，啊，我痴是贪嗔痴的痴，愚痴，我慢是嗔，傲慢呢是属于嗔恚，所以贪嗔痴叫三毒烦恼，与生俱来。啊，你只要一迷，一念不绝，就会出现这个东西。啊，这个东西反面是什么呢？反面叫三善根，无贪、无嗔、无痴。一切善法了，都从这里生出来的。那是呢，觉悟的时候，觉悟，这个三毒就变成三善根，迷了呢，三善根就变成三毒，三毒跟三善根是一体。 迷雾所起不同的作用。这个我们要知道所以首先要晓得，我们六根接触境界全是幻象，不是真实。别认真，认真就生烦恼了。要把它看破。第二个呢，法空智，法是讲一切法。生是讲一切众生，法比一切众生大，范围非常大。包括树木花草山河大地，包括虚空，无量无边的世界，这都称之为法。一切法呢，全是缘起。因缘聚会现起这个现象，它自性是空的，叫缘起性空啊，它不是真的啊。缘起性空包括极乐世界，包括诸佛的刹土，包括诸佛相好光明，无疑不是缘起的。缘是因缘生法了，没有自性。所以说性空啊。这个叫你认识万法，认识众生。众生主要是讲有情众生。广义的来说，缘起跟众生就不分别了。因为一切都是众缘和合而生的，众缘和合也叫缘起。所以通常讲生空偏重在有情众生，法空呢偏在无情的众生，就是气世间。佛法讲气世间，有情世间，气世间，全都是众缘和合而现的幻象，当体皆空，皆不可得了。第三个，一切智智，这个是如来果地上圆满的智慧。也叫一切种智。这属于三种智中的一切智，混声闻缘觉之智，故为分别彼一切智，而名佛智为一切智智。《大日经书》第一卷说，梵云梵语，萨婆若那，这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呢，就是一切智。今为也一切智智，是智中智智也。又一切智智，如舍了之，名一切智者。这些佛门专用的术语， 这些术语为了教学方便而习用的。了解这些术语的意思，佛讲经就方便多了。不比时常做详细的解释。三种智，一切智，道种智，一切种智，这个三种。那么一般说，一切智，智发空相。万法皆空，这属于一切智。道种智是智法的现象。道是道理，是方法，种是种种，宇宙之间万事万物，每一样东西它都有个道理在，所以这叫道种智。道种智指现象，要用哲学的名词来说，一切智是指本体。道种智是指现象。这个比较难。一切智阿罗汉就能证得。阿罗汉知一切法空。但是这些有形形色色的，为什么会有他不知道。反正他知道这一切现象都不是真的，都是假的。他统统能放下，他有这种智慧。你要问他这东西从哪来的，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，他不知道。菩萨知道，菩萨知道道种智，每一种现象菩萨都知道。一切种智，道种智跟一切智是一不是二，这是佛的智慧，圆融的智慧，圆满的智慧。那么这些都是属于般若智慧。我们讲智慧有大小。这是习惯上讲的。佛的智慧大。圆满的智慧。声闻缘觉之智就是一切智。故为分别彼一切智。称它为佛智。为一切智智，《大日经疏》，这是密宗里头主要的一部经典。里面告诉我们，一切智是从梵语萨婆罗那翻过来。那么现在成为一切智智，是智中之智也，智慧里头的真智啊。又一切智智是如舍了智，名为一切智者，就是你真的知道，真的知道你清真的。你没有清正呢，我们今天知是见闻之知。 啊，我们在文字里面看到的，或者听别人讲的，啊，这些智慧在现在的话，言语里面称之为知识。啊，知识跟智慧不一样。啊，知识是学来的，智慧是从定中发起的，不是学来的。这三种智全是从定中发的，啊，见思烦恼断了，一切智现前，尘沙烦恼断了，道种智现前，无明烦恼断了，一切种智现前。那么我们就晓得自信里这三种智慧为什么没有了，是有三种障碍把它障住了。无明障碍一切种智，啊，尘沙烦恼障碍了道种智，见思烦恼障碍了一切智，这三种烦恼放下了，自信的这三种智慧就现前。它是本有的，它不是外来的。啊，只要障碍除掉，自信的本有的功德通通现前。啊，那么这一桩事情，我们可以从慧能大师身上看到，啊，大家都知道，慧能大师得法的时候很年轻，24岁，啊，他没有念过书，他不认识字，啊，他开悟之后，他什么都通。啊，一切大乘经你念给他听，他讲给你听，啊，不是普通的讲法，他能够讲给你听，让你听了开悟，这个本事不可思议。啊，叫人开悟，那就叫人成菩萨成佛，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。啊，这就说明他的智慧从哪来的，他的辩才从哪来的，是自性里头本来就有。佛说了，一切众生个个都有啊，只是你有障碍，你把障碍去掉了，它就现前。啊，佛给我们说真话了，都不要去多求啊，啊，多学越糟糕。那为什么呢？学的东西啊，你的思想太乱了，你的心不清净不纯啊，搞乱了，你只有知识没有智慧，学得很拉杂很多啊，你的知识很丰富，智慧啊，如果你一生只学一样东西， 你心很清净，心定的，一点都不乱。啊，定到一定的程度，自信的智慧就显示出来了。啊，自信智慧显露出来了。你没有学过的东西，全知道。啊，别人不问你，不知道。一问全问出来了。啊，所以大经上说，般若无知啊。无所不知，没人问你无知啊，心底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啊。一问的时候，什么都问得出来。你只要问，随口就给你解释了，就给你讲清楚，讲明白了，那叫真实智慧啊。所以智慧一开啊，一切全通了。我们在《坛经》里看到一个明显的例子，啊，法达禅师学《法华经》，啊，读《法华经》三千遍了，那读得滚瓜烂熟了。啊，到潮汐去参访六祖大师。啊，见面的时候礼拜头没着地。啊，所以他起来之后，六祖就问他，刚才礼拜头没着地，你的胸中啊，一定有值得骄傲的地方。啊，什么值得你骄傲啊？他就说了，读《法华》三千遍。六祖大师不认识字，你看他读《法华经》三千遍。这都是人的习气啊。六祖就问他，佛在《法华经》里讲些什么？他说不出来。啊，反过来向六祖请教。啊，六祖告诉他，《法华经》我没听过，我不知道讲些什么，你念给我听听。啊，念了三千遍都会背了嘛。啊，你背给我听听。《法华经》二十八品呢。念到第二品。啊，第二品方便品。六祖告诉他，行了，别再念了，我全明白了。给他讲《法华经》大意，他开悟了。啊，再拜头就着地了。啊，这告诉我说，一通一切都通了。所以从这个地方，我们相信龙树菩萨佛灭度之后六百年出现在印度，啊，是个初地菩萨，别教的初地就是原教的初住，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，啊，是在这个阶层上呢，跟六祖慧能一样啊，啊。他将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，三个月就全部通达了。谁有这个能力？这一部大藏经啊， 啊，三个月能通吗？如果我们看了慧能大师应对法达禅师的，我们就相信了。一部经不必看完了，看几章全懂了，后头就不要看了。有这种本事，一部经看两三页，一部大藏经三个月绰绰有余啊！真能够全都明了了啊！看到个十几二十遍，我就相信的时候，看几个字就完全明白了。啊，哪里要逐字逐句去看呢？不需要。世尊讲法华八年了，啊，集结这么一部经典，那是八年所讲的精华了，字字句句无量意。啊，能大师只听了两品，啊，全都通达了。啊，这告诉我们，学佛要怎么个学法？这个学法对的，深思啊，啊，一门深入，常时熏修。啊，我们。读经是持戒，是修定啊！一门深入是持戒，常时熏修是修定。你一定先得三昧，这个三昧是法华三昧。得三昧之后，若干年肯定开悟。啊，你悟入的就是法华境界。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，我们在大乘教才能找出一条出路。一法即是一切法，一切法即是一法，一多不二。一法通，一切法通。啊，我们再把下面这几句念下去：又为一切智智，譬如虚空界，立一切分别，用虚空来比，来比喻，没有一切分别，虚空是平等的。又如大地，为一切众生所依。再以大地做比喻，这个大地上所有一切众生啊，动物、植物、矿物都要依靠大地啊，大地对一切众生平等对待，没有厚此薄彼啊。又如火界烧一切无知之心啊，先是柴火啊，现在的火烧山林，这种现象我们常常在信息里面看到啊，大面积的山火啊，那很可怕了，整个森林全烧完了啊，这些年来很多地方产生这个现象啊，我住在澳洲，澳洲几乎像这种山火很少中断了啊，这个地方灭了，那个地方又生了啊。澳洲这个地方缺乏水资源 所以气候干燥，森林很容易被火烧了。又如封戒，除去一切烦恼之尘，把这个烦恼比喻作尘，风吹把吹掉了。又如水戒，一切众生一直欢乐，那么这是用这些东西做比喻，又为慈智菩提心为因大悲为根，方便为究竟。下头有解释。菩提心为因者，为行者如是知自心也。这自心是自己的真心。中国古时候讲是人的良心。人人都有一个良心呢。现在良心没有了。良心为什么没有了？被欲望给吞掉了。被贪嗔痴慢吃掉了。良心没了。三字经上说，人之初性本善，那个本善就是良心。那个不是学来的。孟夫子所谓人皆有恻隐之心。看到别人受苦受难，自自然然就去帮助他。怜悯心生起来了。怜悯是良心。大悲为根。慈悲是自心的心得，怜悯一切众生是悲心，为行者发悲愿，把众生苦，与众生乐，方便为究竟者。方便，方是方法，便是便宜，方便两个字是最是恰当的方法，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方法，很多。在某一种状况之下，这个方法最适合最恰当，这就叫方便。所以方便究竟就是圆满，方便才能达到圆满。为一切智智之果。这是智慧的果报。果是什么？果是拔众生苦，与众生乐。这是真实智慧，是如来与化身菩萨的智慧。借以利他之行而明之也。人往经中曰：自心清净，明本觉性，即是诸佛一切智智。那么一切智智就是自性的自己本有的智慧。是从自性清净心里面流出来的。而自性清净心在我们经体上也是摆在第一。慧能大师明心见性的报告也是第一句。何其自性本自清净。无论我们在哪一道，纵然堕到阿鼻地狱，自性还是清净，决定没有被染污。这个一定要知道啊！所以众生跟佛没有差别。慧能大师讲的这五句话，佛有，我们每个人都有。只是现在烦恼习气太重，完全迷失了。 虽有它不起作用啊，但是并没有遗失。只要我们回头，我们觉悟啊，特别是如果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自性里的智慧很快就现前啊，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说老实话，我们的烦恼业障啊就消了一大半了。怎么消掉的？阿弥陀佛来接引你，首先放光照你，佛光一照，你的业障就消了很多。你的烦恼就断了很多。换一句话说，你的智慧德能呢就浮起来了。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，很容易开悟啊。啊，道理在此地。在这个地方烦恼业障太重啊，很不容易消除掉。啊，所以本觉性就是此地所讲的一切智智啊，也就是这个大经里面所说的一切种智啊，是一个意思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把六波罗蜜简单的介绍告一段落。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479面，479面，第四行，六者，六度。一布施，二持戒，三忍辱，四精进，五禅定，六般若，六度摄万恨。菩萨无量无边的行门不超过这六大类啊，所以说六度就是万恨，这个万恨呢是指84000细心啊，大乘教里头，小乘里面讲3000微仪啊，80000细心都不超过这六大类啊，六大类的同摄一切菩萨心。这六种啊，两种最重要的，第一个是布施，第二个是忍辱。布施叫你放下啊，放下什么呢？放下烦恼习气，放下了一切恶作 啊，真通通放下了，这人就成佛了。啊，所以把布施摆在第一类。第二个重要的忍辱，《金刚经》里头佛说，一切法得成于忍，无论是世间法是出世间法，小成就小忍，大成就大忍。如果不能忍，这个人纵然有成就啊，很快就会衰落啊，那不是真的成就。真的成就实德，真实的德就是忍辱。金刚经上讲六波罗蜜，也是特别着重啊这两项，用的文字最多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，不能不认真去学习的。布施前面学过了，这个里面的意思非常丰富。从因果上来讲，施报，特别是世间法，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报，而且呢，因果通三世，我们这一生所受到的多半是前世造的，所以佛在经上说，欲知前世因啊，你要想知道前世你造的是什么因，今生受者是，这一生你受到的就是的。欲知来世果啊，你要想到来世我的果报啊，今生做这事，我们这一生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，就是来生的果报。啊，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人心呢就平了。就真的心平气和了，知道是什么呢？哎呀，一切是自作自受啊，与别人不相干了，啊，不会有怨天尤人的念头。怨天尤人那个罪很重啊。那你不知道自己自作自受，还怪别人，啊，这个罪就重了，所以。了解事实真相啊，好修行呐！啊，逆境多，顺境少，说明什么事情呢？过去造的善因少，恶因多，不就是这样的吗？如果过去生中造的善多，恶少，那这一生干什么都很顺利。啊，布施，譬如财布施，啊，施舍出去了，又后悔，啊，常常念着不忘，来生能不能得财富？能得，但是得财富很困难，就是受很多折磨，啊，你才能得到。如果你布施得很痛快啊，没有后悔，欢欢喜喜，来生发财啊，不想财就来了，自己就来了，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。 啊，发布时得聪明智慧，微布时得健康长寿。啊，我们昨天看到一位老太太，健康长寿。钟无贪花知道这个老太太一生都做好事。啊，念念呢都为别人着想，没为自己着想，他当然健康长寿嘛。啊，为社会着想，为国家着想，真难得。啊，有这种想法的人多。社会国家就有福了。啊，我们看到很欢喜。啊，80多岁。身体健康。行动很利落。啊，过去生中的因呢，这一生中造作的是缘呢，念念没想自己。啊，忍辱，对于任何一个人都特别重要。啊，人活在世间，财富、聪明、智慧、健康、长寿，人人所必求的，没有人不求。啊，能不能求到呢？肯定求得到。你明白道理，懂得方法，如理如法的去求，佛事门中有求必应。啊，这个话是早年张家大师教我的。啊，我接受了，我欢喜依教奉行，改变了命运呢。啊，彻底改过来。啊，那么最大的收获呢，不是人间天上，这个我很清楚，人间天上福报不是真的。啊，最大的收获是我明了极乐世界了，认识阿弥陀佛了。这才是第一收获。啊，心心念念就是想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就是想见阿弥陀佛，希望将来跟阿弥陀佛一样大慈大悲，大愿大智，普度众生呐。啊，首先我们现在就要学阿弥陀佛的慈悲，就是阿弥陀佛的爱心。啊，没有一个众生不爱的。包括树木花草、山河大地，没有不爱的，没有不关怀的，没有不照顾的。啊，全心全力去造啊！往生就是功德圆满了。啊， 在这个世界活一天，我们就认真修一天。啊，自己永远学谦卑，永远要修忍辱，要忍到底。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都要修忍。六波罗蜜，佛教一切众生叫菩萨，他自己做到了。每一条都做到了，圆圆满满了。啊，这给我们做最好的示范。啊，要修佛跟谁学？跟释迦牟尼佛学。啊，这一些基础的概念都是早年，我的是26岁，张家大师教给我。啊，我年轻的时候没有什么长处，如果是长处就是听话。啊，老人讲的我相信，他不会骗我，他讲的话都是真的。啊，我们一定啊要努力依教奉行。啊，所以六波罗蜜多，我们把这两个看重，从这两方面去下手，其他的就很容易成就。啊，这两个是六度里头最困难的，烦恼最重的贪嗔，布施是度兼贪的，忍辱是度嗔恚的，针对这两个烦恼来的。下面一句坚固不退，为什么能坚固不退？因为修六波罗蜜。如果没有修六波罗蜜，坚固不退很难啊！啊，这一句指如上指大愿大行，大愿是48愿，大行就是六波罗蜜。那换一句话说，阿弥陀佛48愿，愿愿都通过六波罗蜜的大行，他的愿行圆满了。决定不移，永不退转。不也是不改变的啊，永不退转的。如寄云，我心决定坚固力，为佛甚至能证之，纵使甚至住苦中，如是愿心永不退，是坚固不退。这四句记是佛说的，啊，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。句子里面，我是法藏菩萨，佛是他的老师，世间自在王佛，啊，求老师给他做证明。时身只住苦中， 这里头两个意思。第一个，没有遇佛之前，生生世世所造的虚业，修行过程当中，这一切苦就是报掉了。啊，我们常说，重罪轻报。啊，三恶道的果报就在苦行当中消掉了。啊，这是第一个意思。第二个意思呢，待众生苦。众生造的业太重。啊，我们这一生遇到许许多多的苦难，是待众生苦。这也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真正如说修行的人，在一定程度上啊，能感知。啊，能感受到。待众生苦，如是愿心永远不退。啊，十九愿我们就学到此地。下面第二十愿，临终戒烟愿。啊，请看经文，一心念苦。昼夜不断，临寿终时，我与诸菩萨中迎现其前，今须臾间即生我刹，作阿惟越智菩萨，不得誓愿不取正觉。这一愿里头有一句话非常重要，做阿惟越智菩萨啊，这还得了吗？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一心念故，一心一见情节啊，前面讲过了。一心是专一，是精一，这里面没有怀疑，没有夹杂，这才叫一心啊。现在我们念佛迫切需要的就是要练这个功夫啊，要放下万缘啊，那么为什么许多人他放不下？原因在哪里？对事实真相了解的不够，没真的了解，没有透彻了解，所以他放不下。啊，对我有好处的，他能够施舍一点；对我没有好处的，都一毛不拔啊，这种心态就不是，依旧是人天福报。如果人生得不到啊，人生我们用老祖宗的标准，无常，人义理智信这五个字，不要找别人，找别人没用，自己认真去检点，去反省，这五个字我做到了没有？如果没有做到，或者做得不够， 来生得不到人生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来生能不能得到人生呢？这五个字是标准。啊，仁者爱人。我有没有爱人的心？特别是苦难众生，人民即无啊，爱人民，扩大到爱所有一切动物。爱动物，你还能吃动物的肉吗？现在这个世界上，每一天被杀、被吃掉的有多少众生？啊，真正仁爱的人还敢邪淫吗？每一天这个世界上堕胎的超过150,000人，这是什么？亲手杀儿女啊！这个罪多重，这是不仁不义啊。仁义礼智信五个字，这个标准是绝对标准的，就是佛家的五戒。仁者不杀生，义者不偷盗，不偷盗细一点说，就是没有占别人便宜的念头，对一切众生有占别人便宜那个念头，那个叫盗心，那个不义。啊，不淫欲是理，老祖宗讲的理。不饮酒是智，不妄语是心。五常跟五戒意思完全相同。我们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跟这个相不相应？啊，完全相应的，这才保住人生呢。那我们知道，我们这一生到人道来，说明我们前世五戒五常修得不错。啊，这一生才到人道来啊。多少人跟我们一样，前面的因啊，也到人道来了。啊，非常可惜，他欲缘不善。啊，佛家讲因缘生法了，缘生的，不讲因的。啊，古时候这个缘生，为什么呢？特别在中国，每一家都教。 啊，上一辈子人个个都懂得，所以个个都有教学的使命。啊，不是说这个小孩不是我家人，我不管他，不可能的。任何一个小孩做错、犯错、犯规了、做错事情了，啊，大人看到都会管教他。啊，不管他跟我有什么关系，啊，都要帮助他断恶修善。在从前这个旧社会非常普遍的风气呀、啊，啊，我们从小就被人训过，啊，生长在农村，在哪里玩呢？都在田地上，距离家都很远的外头玩，啊，小孩吵架，啊，打架，经过路上的行人看到了，把叫过来。训一顿，小孩乖乖的听。啊，家长如果看到的时候，一点到人家道谢。你说这普遍的风气，到处都一样啊。啊，现在这个社会的风气麻烦了，不但路人不敢叫我。我们干什么坏事太不敢惹，连父母都不敢讲。这个是语言不同啊。啊，所以现在人呢把无常丢掉了，把无戒丢掉了，来生得不到人生。啊，所以现在有人说，鬼道、地狱道的众生腾空了，他们都出来都往生了。啊，现在世界上这些人呢，统统要去填补，到地狱啊，到鬼道去补充，啊，去填他们的位置。这个话也不无道理啊。啊，我们今天实在非常难得遇到无比殊胜的缘分啊，遇到净土，遇到阿弥陀佛。啊，而且去呢又不难。啊，想到啊，我没有遇到佛法之前，我造了很多恶业呀，啊，无戒无常全犯了，啊，不要紧。前面我们读过，造无逆十恶罪，还加上毁谤佛法的罪，只要肯认错，只要肯回头，肯忏悔，念佛，通通都能往生。阿弥陀佛不算旧账，这个太难得了啊！遇到这么一个好人呐、啊，不管造什么重罪，只要忏悔，回头后不再造，啊，弥陀都欢迎。那么今天念到这一愿，不但欢迎。你到极乐世界去，到极乐世界去做阿惟越智菩萨，你看这还得了吗？啊，阿惟越智化身大士啊！那么今天我们念佛就是要学这个，怎么个念法？一心啊，对极乐世界，对阿弥陀佛。决定不怀疑，决定不夹杂啊。那么这个事情，我们会常常收到一些信息，

是真如的别称。经曰本经，现在就本经教义来说，唯一坚定之信心，不为他心所夺，为之一心。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无论什么法门，无论是什么东西，你遇到了，绝对不会改。如教行信证文类里面有这么一句话，信要即是一心也，真信要是爱好，是喜欢，喜欢极乐世界，爱要阿弥陀佛，除这个之外我全放下了，一心即是真实信心也。是故论诸经也，一心也。这个论诸都是净宗祖师大德，又探玄记三曰，探玄记是贤首大师的著作，一心者心无意念，没有杂念的，这叫一心。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，这个世界有灾难，很多人在传，地球不会毁灭，说地球从三度空间转变成五度空间，说的人不止一个。在转换的时候，会有三天完全的是黑天，一点光线都看不到。第四天看到一点模糊的亮光，像在大雾当中一样。大概要五六天渐渐才看到光明。我们想想应该前后七天。而且他把时间都说得那么清楚。是真是假，到那一天我们就明白了。2012年冬至。冬至那天开始，冬至那一天太阳下山以后，第二天看不到太阳，连续三天。这个三天地球在零度，这个零度我们无法想象，我也想不通零度是什么个境界。 如果从数学上来讲呢，零是什么都没有了。啊，那是很可怕的问题。啊，零都是空的。只是一个概念，没有实际上的这个物体，任何物体都存在。像这个佛法里面讲的常寂光，讲的自性。啊，这三种现象都不存在。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跟自然现象。啊，那如果说是零度空间这个现象是佛讲的这个自性，那我们不全都成佛了吗？回归自性就是成佛了，你妙就果位了，那我们都不必修了，到那个时候全成佛了。啊，这个套佛经上一句话说世事不然，不是这样的。啊，科学跟佛法还是有距离的。啊，那么科学家给我们的信息说，人在这个时候会很多人死亡。我想为什么原因死亡？被吓死的。啊，他告诉我，只有吃素的人，心地善良的人，有爱心的人，在这个环境当中没有恐怖。啊，没有忧虑，没有恐怖。不过要待三天三夜，天才会亮。啊，不是永远不会亮，叫三天三夜。这三天三夜，他人多半在睡眠状态，就像冬眠一样。人很难站起来，站起来头昏。啊，那地球摇晃很厉害。啊，不容易站起来。啊，所以有人的时候要预备粮食，不是没用处，不需要。啊，到了时候你也不会感觉到一饥饿。啊，你明了这个事就睡大觉就是了。啊，一直睡到天亮就起来。啊，不过这一觉睡的时间很长，啊，要睡三天三夜。念佛的人心地最善良，啊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了，现在就要干起。啊，不要胡思乱想，想什么都是假的。啊，想就想阿弥陀佛，念就念阿弥陀佛。啊，我们从今天起就干这桩事情。啊，真放下。止观第四卷书，一心者修此法时，一心专志，心不愚也。科学家教给我应用念力。啊，我们怎样去用念力？现在知道念力这个能量非常大，怎么样去利用它？这最重要的，要一心专注，跟这个地方一心专志是一个意思。啊，一心专注， 注就是注意啊，专注在阿弥陀佛。心里头专意阿弥陀佛，意念阿弥陀佛。所以阿弥陀佛我们要找一个标准的佛像。佛像是表法的，啊，你喜欢的佛像，你常常供奉的佛像，不要改变，你心可以专注。啊，个人喜爱不一样，没关系。你喜欢哪一尊，你就专注这一尊，常常想这一尊。啊，将来往生的时候，你看到来迎接你的佛像，就跟你平常专注的佛像是一样的。所以你认识他，你不会把他看错。戒淫时候你看到的，啊，你坐上了莲花，这个莲花是你自己念的。我们发心念佛，发心求生净土，切保持，就有一朵花生出来。极乐世界一切法都是不生不灭的，只有莲池里头莲花是例外的，它有生有灭。念佛的时候花就生了，不念了，改学别的法门了，这花就死了，枯死了。啊，你一直念，花就念得越念越大，啊，越念越好看。你往生的时候，佛就拿这朵花去接引你，花是自己念成的，啊，全是自作自受啊，花不是阿弥陀佛变的，啊，花是自己变的。啊，这是在极乐世界唯一能看到有生灭的，就是切保持的莲花。啊，看到一朵花长出来了，花苞长出来了，大家的欢喜，哎，又有一个人要到极乐世界来了。啊，过几天看到这个花苞是枯死了，哎，他又不想来了，啊，改变主意的时候，他就这个花苞就谢了，啊，这个缘我们要知道啊。那我们今天唯一的一桩事情应该做的，就是希望这个花了越长越大，花光色越来越好，全靠念佛功夫。这是定因，还有助缘。助缘那就是说，你帮助一切众生认识净宗法门，认识阿弥陀佛，求愿往生净土。哦，这个会把你的莲花了，哎，放大，啊，你的莲花越来越殊胜。 啊，那么这样的事情要多做啊。下面我们再往下面看，又一心有四理二种，无余念为四之一心，入实相呢为理之一心。今一心念我实见四理啊，理事都有啊。没有杂念，这是四一心。啊，四一心很难做到。是放不下了。明了事实真相，可以帮助我们放下。啊，理帮助事，理帮事断了杂念了。这个一心念佛又帮助理。啊，帮助理是真实相。什么叫真实相？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完全断掉了，这真实相啊。这在华严经是什么样的果位呢？给诸位说，最低的果位圆教初住，初住菩萨叫发心住，发心，发菩提心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十法界里面的佛、菩萨、声闻、缘觉都没有发菩提心。对，发菩提心不容易。菩提心一发，是菩萨，是大乘，不是小乘。你看大乘起心论，马明菩萨说的，那就是发菩提心呢。啊，大乘起心论的境界是什么人的境界？圆教初住以上，四十一位化身大士的境界。他们对于宇宙的缘起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那是什么？诸法实相啊。啊，所以是四一心容易，理一心难。啊，四一心是必须要修的。啊，离一心里面的解门，帮助我们得四一心。得四一心之后，回过头来，帮助正得离一心。啊，那我这个解门就很重要了。我们这些年来对于解下了功夫啊，确实知道一切法 空无我，无我所。啊，大乘教里面受这些熏习很久了。啊，现在的问题呢，我们没有实际上去做。啊，如果实际上去做，真放下了，是放下，真放下了，好啊，真放下了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生方便有余土，不在同居土啊，同居土是没放下了，真的是待业往生。啊，如果真的理一心不乱，因为真的是一心之后，这个理是通达明了，所以切入理一心的境界不难。这个也是善导大师所说的语言不同啊，语言可以顿悟啊，啊，刹那之间可以超越，这不是假的以往这些祖师大德修行我们在典籍里面看到记载，啊，所谓缘，最殊胜的缘就是读经，啊，不读经的人没有缘，啊，读经的时候的信解这问题没有。啊，放下身心世界，就是四义心嘛。彻底明了事实真相，它就是理义心了。啊，我们只要在经教在功夫上锲而不舍，功夫是念佛，念佛是手段不是目的，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要把杂念念掉，把疑惑念掉，目的在此地。啊，真正断惑了，真相就现前。啊，断惑真正，那就是离心，跟禅宗的明心见性、教下的大开圆解完全相同。啊，回归自信。自心里头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德能，无量的相好，统统显现。我们接着看下文，但身心切愿称念名号，即是一心念佛。啊，身心真相信，决定不怀疑， 欧耶大师晚年啊，他自己跟自己起了个别号，叫西有道人，西方的西，西方啊，说明西方真有啊，西有道人啊，两个有，从弥陀经上来的，有极乐世界，有阿弥陀佛。啊，用这两个有啊，做自己的别号。西方真有。用名号戒引众生呐、用名号普度众生呐、如善导大师曰：“一心专念弥陀名号，行住坐卧，不问时节久远，念念不舍。世间一心念佛，盖从事若离，且四种具体事例。”啊，念到离一心，就大彻大悟。啊，慧能大师开悟的境界，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开悟的境界，完全相同。在这个境界里面，自己很清楚，很明了，佛见到了，佛国土见到了，过去诸佛见到了，未来的诸佛也见到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时间空间没有了。啊，好像我们看电影那个胶卷一样，我们看到电影的这一卷片子了，它前后全在里头啊，而不是在屏幕上看了一张一张的动画啊，我们看到了实际东西，全看到了，非常奇妙啊。然后你就证明现在科学家讲的啊，这一些过去现在未来此界他方，通通纠缠在一起。啊，他们发现这个现象，你完全看到了。是纠缠在一起，但是它一点都不乱，妙绝了。啊，而且怎么样呢？每一个念头，每一个事物都是一种幻想，佛经上用的四个字描绘，描绘的正好，叫非有非无。你不能说它没有，它确实有幻想，你又不能说是有， 这幻想确实不存在，没有自体。这个是无法形容，无法想象，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这个概念。一切法，任何一法，无不如是。常作如是观呢、这个法的特质，是毕竟空不可得。那么这种现象，你可以欣赏，不能占有。不能控制。与一切万事万物没有控制的念头，没有占有的念头，你就得大自在呀、跟烦恼啊，跟造业啊，永远告别了。烦恼造业还不就是因为占有，要控制它，要占有它，都从这儿生出来的呀。这个是假的，能占有得到吗？占有不到，能控制到，控制不到。所以事情就在眼前。晚上躺在床上睡觉，睡着了，谁是这？什么是你的？你身体都不是的。睡熟了，人把身体抬走了，你不晓得。没有一样是自己的，这个要清楚啊。你细细去观察的时候，就在眼前，不是远呢。全是假的，为什么造业？业也是假的。所以你有执着，业就变成真，就变成。死了魂魄还痛苦，为什么？业缠身嘛，都是那个念头。知道全是假的，一切过眼云烟，不要放在心上。然后才知道没有一样不好。你用清净心、平等心去看。绝对不可以有控制、有占有，不能用这种心，这种心就造业。那是凡夫。没有控制，没有占有，是佛菩萨，所以对一切万法平等，清净平等觉心现前呢、这是真心呢、这叫业心呢、善导大师教我们念佛的方法好，业心专念，阿弥陀佛。行住坐卧，不问时节久远，时间长短没关系，念念不舍，这样就好。我们看底下一段，以上第十九愿是因。第二十愿呢，则是其果也。十九愿是发菩提心啊。若人如第九愿发心念佛，在临寿终时，弥陀与极乐世界诸菩萨等前来接引， 现其人前，今须臾间，啊，须臾间很短的时间，这个人就到极乐世界，就做阿惟越致菩萨。这果啊，不可思议。啊，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阿弥陀佛没话说，当然有缘，我天天念他，这就是缘的，我天天想他，就是缘的，他当然要来。跟阿弥陀佛那些诸菩萨人，我没想他，我也没念他，哎，他也一起都来了。这什么原因呢？有缘，不是没有缘。过去生中跟我有缘的这些人，他们已经往生了，早就到极乐世界去了。啊，我们在这一生缘才成熟，所以到那里去来接引你的人，你通通都认识，这是哪一生的什么人，哪一生的什么人。啊，有恩的有怨的都来了，啊，这个恩怨都没有了，现在都是一家人了。啊，什么样的结全解开了，所以到极乐世界可热闹了，不会孤独啊。啊，过去生中亲朋好友的时候，他们都已经成就了，全来了，啊，都来帮助我们，啊，都来提升我。所以极乐世界修行容易，修行快速，有这么多有关系的人帮忙，啊，没有关系，过两天都也都熟了。啊，到达西方极乐世界，做阿惟越致菩萨，你就有能力像法身菩萨一样，遍法界虚空界，有缘的众生天天给信息给你。你每天收到是大量信息，从十方世界来的，啊，他们起心动念发信息，他们身体每一个细胞也在发信息，起心动念是他的思想，你完全知道。身体细胞发信息，他身体状况健康不健康你也完全知道，啊，对他的身心两方面清楚明了啊。他需要帮忙你就去帮忙了，啊，这个帮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加持啊，世俗人讲的保佑啊，真来了。于是我们就能知道，每一个众生生生世世语言不同啊，啊，极乐世界这些菩萨跟佛关注 我们念念不舍，他的加持也如是啊。为什么我们修学还这么困难？我很想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为什么有这么多杂念？这就是大乘教佛所说的心、佛、众生三无差别。这个力量是相等的。心就是今天科学家所说的意念的念头。佛是已经觉悟的，众生是在迷的，这三个力量是相等的，看我们怎么集合。如果我们把念头、意念跟众生集合，这个麻烦就很大。佛那一股力量敌不过两股。如果我们把我们这个意念跟佛力量集合，这个力量很大，众生那个力量敌不过。这就看我们自己怎么用了。学佛的人多，不是真学佛。为什么呢？他把力量还跟众生结合，他不跟佛结合。问题在这里啊，他要跟佛结合，跟佛联盟了，众生力量就衰弱了，问题就好解决。佛的力量就在我们周边，我们不肯跟他结合，谁错了？自己错了，佛没错，众生也没错，关键是我们自己啊！怎样跟佛结合在一起呢？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就跟佛结盟了，结成一体了。这个力量才能够敌过业力。我们的烦恼业力敌不过这个力量。我自己现在的念力跟佛力，所以前面讲的好啊，无逆是我。善导大师又说的好，说得太好了，包括回谤佛法。只要你一回头，我知道错了。我再也不回谤了。我赞叹佛法，我学习佛法，我拥护佛法。通通能往生。这话可以相信啊，有理论做依据，不是随便说的。做再重罪业的众生，我们要问他，佛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他是不是佛？佛没有说造极重罪业的时候这个人不是在外，没有说这个话。那他也在其中吗？他本来是佛吗？不过一时糊涂 干错事情。他现在一念觉悟，一念回头了，那他不就是佛吗？这哪有问题呢？啊，所以阿弥陀佛大开方便之门，是在讲的法而如是。那法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。啊，我们这才体会到，佛法慈悲为本，方便什么？真的，一点都不错，丝毫勉强都没有。啊，所以十九愿，发心，发菩提心，啊，十八愿一向专念，啊，第二十愿的时候，临终戒言。经虚语间，虚语间很短暂的时间啊，念老在此地他很用心，查得很清楚啊，居大寂静，即经止48分钟啊，我们现在48分钟就是我请彼人皆往生极乐世界，这个念佛的人他就到极乐世界去了。啊，阿弥陀佛与诸菩萨等众，这就是说叙事有缘的人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游在同居土，游在方便土，游在十宝土，都来了啊，都来接引了啊，现其人前啊，这个人生到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做阿惟越智菩萨。阿惟越智是不退转，圆满正德，三种不退。啊，第一种位不退，他是圣人。不会再退堕到凡夫，叫位不退。啊，在我们这个世界，正得位不退的是阿罗汉。第二呢，行不退，大乘菩萨。阿罗汉行愿还不深，遇到难度的众生他就退行了啊，众生太难度了不度了，还是当小乘好啊，大乘菩萨不怕，越是难度啊，他越要度。第三种是念不退，这是法身菩萨，就是阿惟越智菩萨，念念不离娑婆若海。 萨婆罗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是一切种智，如来果地上所证得的，念念不退也。啊，阿惟越智菩萨这三种不退，十宝图的菩萨，这句话是告诉我们，生到极乐世界，你去往生，确实是有三杯酒品，极乐世界有。但是呢，到极乐世界，你的智慧、神通、道力、享受，跟化身菩萨平等，这个太难得了。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福报？这个福报是阿弥陀佛给的，不是自己修成的。啊，就好像一个小王子，投胎投到国王家里，生下来就他做太子。啊，他就得到了，啊，他不费功夫。啊，那些费功夫是国王已经把他补好了。已经修好了，啊，我们到极乐世界也如是，啊，要记住前面所说的，阿弥陀佛在因地发四十八愿无界修行，四十八愿无界修行的成就，加持给一切往生的这些人，所以他们得到这个加持，就是得到了化身菩萨的待遇。啊，不但得到物质上的待遇，智慧、神通、道理，都跟化身菩萨没有两样。这是极乐世界无比殊胜稀有，十方诸佛刹土里头没有啊，只有他有啊。啊，对，以上挂壶里的说，以上为第二十愿临终戒言愿，深显果教他力不可思议之方便妙用。这是极乐世界深深的显示出弥陀如来的果教啊，他不是叫你修因呢，没有叫你修六度啊，可以修因呢，没有啊。阿弥陀佛把他的成果给你了，啊，等于说种树一样，他那个果熟了，到那里去就有的吃啊，不是叫你到那里栽树啊，啊，到那里就享受他的成果啊。十方诸佛如来接引你去的，都是叫你先种树，慢慢你才有收成。西方极乐世界跟别的不同的，他那些树都种好了，果实都结好了，你一去就请你吃果实，就这个意思。啊，我们从这个上你就能想通了，极乐世界跟他方世界不一样。啊，他方世界种树还要等一段时期才有果实吃，啊，极乐世界一到就有。 不可思议的方便妙用。具缚凡夫，能带惑往生者。这个惑是烦恼，烦恼像绳索，把我们捆起来，动弹不得。这举这种比喻，凡夫或是迷惑，执贪嗔痴慢疑，造作的是执杀盗淫妄，他造的这些业。这个里头还加上毁谤三宝，实际上社会大众毁谤三宝的罪很重，但是出家人所造的罪业比他们更重。他们为什么毁谤三宝？出家人做得不好啊，让人毁谤啊。出家人没有真的学佛，真学佛那就是社会最好的榜样。释迦牟尼佛在世，为什么那么多人赞叹？有没有毁谤的呢？有。哪些人呢？嫉妒毁谤的。因为释迦佛受到大众的尊敬，受到大众的礼拜供养，一些人看到嫉妒，所以造谣生事，造毁谤的业。佛有没有责怪他呢？绝对没有。我们知道法身大师以上这些人应化在世间，绝对没有起心动念的道理，他不起心不动念，那个心是清净平等心啊。你赞叹他，他不会欢喜；你毁谤他，他不会怨恨。全没有放在心上啊。这个道理我们要懂，我们要学。七情五欲不放在心上，表现在外面，应该要学弥勒菩萨，满面笑容，欢欢喜喜，问什么都好，行善好，造业也好，升天堂很好，堕地狱也好，没有一样不好。这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为什么？六道里头，天堂、地狱，全是消业障的。你修的福报，到天堂去消福报。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福报，没有善恶。要回归自信，善恶全要消掉。所以到天堂去消福报，好啊。到地狱去消罪报、恶报，好啊，消掉才能够做佛啊，不消掉怎么能成佛呢？没有一样不好吗？天堂跟地狱平等的，全是消业的，所以佛教我们， 活在这个世界，别造业。这个别造业怎么个造法？怎么个修法呢？就是别放在心上，做好事别放在心上，等于没做；做坏事也别放在心上，也等于没做。心永远保持清净平等，就不造业。啊，这叫什么？叫净业，造的是净业。啊，你要放在心上，老是记在心上，常常念在口里头，这个麻烦大了。这个不但造业，天天在增长。我们的念头念一遍它就增长一遍，我造的善业念着这个善业，善业增长了；我造的恶业念一遍恶业又增长了。懂得这个道理，为什么不增长阿弥陀佛呢？啊，善恶我都放下，不放在心上，只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就对了。啊，那么在这个地方，我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个消息：台湾、中立啊这些地方的同修，善果林净土寺从二月中旬开始，除了每个月一次三时悉念佛事之外，每一天24小时不断念佛。你什么时候去都可以。啊，念佛堂的门都是开的，24小时不中断。这大概是我们地球上第一家。啊，常年不间断，不间断，啊，24小时不间断，专修净业，专求往生，好啊！啊，诸位要想打精进佛起，24小时不中断，这个我要，这个建议他们。念佛念得快乐，念得自在，念得欢喜，一定要用地贤老和尚教锅炉匠的方法。啊，念累了你就休息去，休息好了赶紧回念佛堂去念。啊，休息的时候呢，不要脱衣服，穿得还轻嘛，就穿得还轻睡。啊，睡休息一好了，立刻回到念佛堂。啊，不要不顾着这个一切啊，日夜不间断，那个不行，人身体受不了。啊，你要在那里得病，还要许多人照顾你，你不是找麻烦吗？找麻烦就过世了。啊，搞得别人也不能念佛了。啊，所以用地贤老和尚这个方法非常之好。啊，早年我在美国用这个方法教了很多人，大家喜欢。啊，在美国当时是一个星期一天。啊，发心念佛的有几个人可以做得到？啊，每天做不到啊！啊，善果林提供这个信息，好事情啊！那么极乐世界往生的人， 都能得到这个殊胜的功德利益，完全是阿弥陀佛这一愿啊，这一愿的圆满成就啊。临终慎重现前，慈悲摄受着大力。如宋朝灵智法师所说的，凡人临终，生死无主。